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将在朝鲜平壤和白头山地区举行。本届国际节将从主体106年2017年8月13号到17号举行，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朝委会、各地区和国家朝委会、各进步政党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、各国际民主团体代表团代表各界人士参加。国际节期间将由太阳圣地访问、白头山迎日会、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、声援朝鲜人民集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进行。